而给他戴上了紧箍咒。这难道不是观音自己给自己戴上的吗？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当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时候，他赋予小说里面的每一个人物的每一个个性，好像都是很鲜活的，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但其实这每一个人物，他的每一个个性，是不是又展现了这个作者的所有的面相？那么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说，吴承恩借由创作这个《西游记》，而走完了一次自我的取经路？而在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他们心中各自的心念，又在每时每刻的创造着各种各样的故事。心念、意识，作为它的本质的存在，而创造出概念。由此，这个概念类似于一开始的简笔小人，慢慢慢慢的，它就鲜活起来。或许有一天，师徒四人闲坐休息的时候，共同创造了一个叫做吴承恩的作者，他把他们的故事作为一个小说展现出来。这个谁知道呢？对吗？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香草天空》这个电影，建议大家去看一下。那么里面的那个男主角叫大卫，他依靠医学技术重新编程了自己的意识记忆，而那个实体却封存在一个冷冻箱里面，做着自己喜欢的梦。梦里可以一直都是美妙的，或者是增加一点点趣味，多一些喜怒哀乐的情绪色彩。然后无聊的时候再杀个人，然后再也想不起来自己到底有没有杀人。是的，你可以说这是一场梦。那么如果这场梦永远醒不过来呢？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片子叫《无性之人》，它里面的各种选择带来的各种可能性，可能真的都是由那个小男孩在火车站里创造出来的一幕幕的意识经历。而每一个看似由他创造出来的意识个体，都有着原先同样色彩的记忆吗？可能每一个意识个体只是在相同的经历里，看到了不同人格色彩偏向的自己，在看似同一个路口，选择了不同的选择。而谁又能说这里面的虚虚实实，到底是什么，创造了什么？而是否又有另外一个创作者一个叫做宇宙的故事，里面有银河系、太阳系，各种各种，似乎真是其上如其下，一圈一圈的全息，而其中的每一种存在，其本质就是意识。这是目前我们，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够探索到的生命的定义，也是这个游乐场的本身。那么派也在群里不断地去告诉大家要质疑一切，那在我们上课的时候也要做一个再次的提醒，这些内容和所谓的科学一样，都是基于我们的探索，建立在一个又一个的概念上，所给的毫无依据的猜想，而科学的所有的理论猜想，都是建立于在有一个独立于我之外的物质宇宙，这永远无法证明的外在现实上，事实上有一个独立于我在的，有一个独立于我之外的物质宇宙，这一点是永远没有办法被证明的。而实际上，我们从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存在。所有的这一切的物质现实实相，它是作为内我展现自己的象征，它就是一个镜像，一个反射。你的物质肉体、生理现实，其实带来彻头彻尾的镜子，这面镜子只是更加复杂的合成而已，是一面全息多维度的反射镜，彻底的全部对象、空间、事物、状态、情况、环境、细节、时空，都是对内我的反射，从在某个特定的瞬间挑选来展现自己的那个特定的视角。那我们都知道，在镜子里看到的脸，根本就不在镜子里，是脸上的光线反射。镜子里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东西在镜子里。镜子是空白完美的反射者， 它不收集和抓取任何的光线，它只是反射。那么也就是说，你身边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一面镜子，它都在无时不刻地反映着你的内心世界。就像在解读阿卡西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们个案做得多的话，你会慢慢发现，你完全无法吸引到没有共振的个案。如果这个人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有任何频率上的共振，没有任何想法念头上的共振，那么你是吸引不到他的。所以你在做个案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观察对方的行为，或许你会发现你从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然后观察你对对方的反应，或许他正在告诉你你相信了什么，观察你对对方说的话，也许就是你在对自己说的话，观察对方对你说的话，也许你存在于对方一样的问题。又或者你觉得对方很棒，那你需要看一下，在你心里你是不是也希望自己能够这样，但是由于某种概念你认为你做不到。或许你在批判对方，那你也需要看一看，是不是你没有允许自己。因为当人产生批判的时候，会有两种情况。一是你觉得对方做了你永远不会做的事情，这需要你看到自己对自己的不允许。由于你不允许自己，所以你不会允许其他任何人。二，有可能你觉得对方身上有你讨厌自己的地方，所以你需要观察一下那个到底是什么，你需要和自己和解。那么现在，当阿卡西的所有信息以任何方式展现出来的时候，你还会怀疑是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吗？还会疑惑说这是来自于头脑、小我、外星人、守护灵、指导灵？当然，如果你喜欢幻化出这些天使们，可能弄几个出来玩一玩，增加情趣，是一件充满乐趣的事情。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宇宙，只要你愿意相信，这些就会存在于你的世界里，而所有一切的存在，其实都在内我之内，没有外面，没有外境，没有别人。你无法体验到不是你的存在，你看到的任何信息，不管你是否喜欢，是否偏好，如果它能够激起你的情绪和恐惧，那么请你欢呼雀跃，真的是很棒，这又是一个探索自我的好机会。所有的一切都在向你展示你真实的内心世界。或许每个单独的信念体系都会具有一个不同的频率波段，而这些信念体系和你对一切的各种定义及时创造着这个物质实相象征，通过投射出振动共鸣这个定义，当处于共鸣的那个频率上，我们收回到了那个亲身经历和体验，而这个亲身经历和体验随之强化加固了你本身有的那个信念体系和意识框架概念。就好比说，当你相信这个人他就是一个坏人，那么你会接下来有意识的去跟他做的一些你认为坏的事情，你会发现自己很容易发现他做的那些你认为坏的事情。所以呢，当你收回了这样子的体验之后，只会更加加固你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坏人这个概念。当创造出物质实相体验的那个最初的信念，一念起三千世界，然后就是这样延续，从那里自动持续的升起各种相同主题的事件。我们一直都认为我们在被动的接受一种更大的力量的安排，被动的去接受别人对自己的不公平，被动的去接受好或者坏的结果，而丝毫不知道是为什么。一直到一个当下，我们打破那个链条，通过对自己说，等等，是我通过我的意识框架和信念体系中我定义的概念， 而通过选择所相信的最大的可能性，把自己投射到这样的体验里。那么让我看看，到底我是把我和什么认同了，而导致了这样的情况。如果这个情况让我们觉得不喜欢，重新定义概念，然后如同你相信已经完全改变了的那样去行动，实际上所有的一切的确在当下就被更新了。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想花一点时间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情绪和恐惧。恐惧它是作为最强烈的情感情绪之一，它自然真实本性的震动被那个凭空创造出来的自我依附于某个碎片般的信息体系或者信仰中，分离和制约带来了对立和冲突。其实被一个信念体系过滤后的恐惧和欣喜，在能量上面来说的话是没有任何的不同的，但是我们对他们有不同的感受，是基于我们通过某些信念框架或者概念体系来过滤他们。我们所遭遇的所谓的这一切的现实，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定义的。而一旦物质现实实相带入的事件激发了我们的某一种情绪或者是恐惧时，便是我们给了自己一个机会去认清楚我们对外界的定义概念是不是偏离了我们的喜好。然后你需要做的就是找出冲突和矛盾被情绪缠绕的地方，你就可以使它脱落，或者 你开心的话，你可以随意的去更改它。如果是念头将一段记忆带入当下的情绪体验，那么让自己沉浸在其中，体验并全然的觉察自我，找出那个能量扭曲的地方，找出那个虚妄的分离和对立的信念和判定，我们可以改变过去，这是真的。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出于永恒的当下。通过更改自我标签，我们可以重建，我们可以再造我们的自我，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然后你可以使自己变成一个新的角色，一个新的内我物质资料表达，在任何一个我们愿意的时候，随时当下，在这一瞬间，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的全新定义去决定我们现在想要体验我们是谁，真的就是这么简单。那么所有的情绪和恐惧作为我们发现更多自我的工具，已经和我们一起工作了很长很长时间了。所以当他们来的时候，不要去抗拒你的情绪，不要试图让自己没有情绪，你应该打开门，盛情迎接，高兴地去对待他们，相信自己会从中获得更多有益的东西。那么内我意识，也就是你的本质存在，通过你的信念框架对所有的一切的概念的描述，以及你赋予的情感，来体验自己的存在感。每个人心中的自我，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只不过是一个投射，一个时刻在变化的概念群，一个意识本体个体化的外在表象。我们很清楚，我们认为的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自我，这根本就不是那个本质的存在。我们举一个例子，习惯。什么是习惯？可能大多数的集体意识对于习惯的定义是这样的：某些我看上去似乎无法停止去做的，不管我如何艰苦的去努力尝试，好像还是要持续的那么去做，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看似根本就无法停止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你看，这个对于习惯的概念，在它本身的定义里面，就是被定义成非常困难去改变的。于是大家就体验这样必须通过非常大的努力去改变的这样的一个体验。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的去更新一下关于习惯的定义？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定义习惯为是某些我们一直在做却根本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在做的事，那么一旦我们觉察到了我们正在做它， 我们就已经和习惯剥离开了，我们就已经没有处于习惯中了。而当某一个当下，我们忽然又持续那么去做了，肯定是基于某些原因，我们选择那么去做而已。就好比说一个老烟民，他用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去体验，戒烟是一件非常漫长而煎熬的一个过程。然后最后他仅仅做的只是说允许自己戒了，然后就戒了。那么另外一个常见的词语，责任义务，似乎里面包含了某种不得不的意义，还在无奈当中可能略带一点自豪和安全的归属性质，却常常将我们带入强迫性的去做一些似乎不太愿意又不得不的体验。那么如果我们这样定义这个概念，责任义务根本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去挣扎。如果我们根本不想那么做的话，责任和义务那只是去回应和响应事物的功能能力，它只是对事物做出响应，据此来创造和行动。那在这样的定义下，自然而然的，自我只需要对自我负有责任，自我的义务就只对自我选择、自我接受、自我授权、自我体验负责，时刻清醒的全面觉察自己的内在状态。在清晰的关照下，才能够完全的自我控制，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自愿的去选择，并且授权。而且自我对自我的自由定义所呈现出来的物质现实实体是负责任的，他对这整一个体验他是负责任的。那么也就是在告诉大家，其实没有任何人会是你的权威，只有你自己是你自己的权威。那么当我们这样定义责任和义务的时候，那相信我们会爱上这样的责任和义务。当我们知道我们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无限的自由，当我们觉察到我们所具有的定义并没有致力于我们的期望时，就用那些让我们兴奋的取而代之。通过转换重新定义那些概念，立刻会感到内在的变化，可能会感觉到有一些灵感喷涌而出，会感到扩张，会知道这已经不是同一个你所扮演的角色。其实这个就是一整个的互动链条，自我觉察、自我定义、自我选择、自我授权、自我承担、自我体验，并经由这个方式做最舒服的自己。而在这个状态下，就好像我们刚才早就已经讲的，就是那样的我们扮演为其他的我们分享我们所拥有的礼物。那么现在我们会带大家进入到内我的阿卡西数据库，去审视一下在这个当下我们都给自我建立了怎么样的自我个体意识标签。那么我们会给大家5分钟的时间，你可以去上一下洗手间，然后待会儿呢需要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坐下或者躺下，我们会带动一次冥想。好，9:17准时回来。